为兄直到白帝出世以来，北海牧羊，宁可吞战饮血，不食红敌一粟，为国捐躯死而祸憾，何言自苦？